现感染群组，至今有6人确诊和5人初步确诊。另外，何文田太平道太平花园一名确诊女子等候入院期间一度离开住所。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病人获分派医院之后先至会发出隔离令。本港至今有27名确诊者离世，医管局话目前有1187名确诊者留医，当中43人危殆，仍然有大约100名确诊病人等候入院。医管局会逐一处理跟进，形容是密密手做。至于明日开始启用的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最初每日会接收30至50名病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289点，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52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42，人民币6.977。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7.17美元，卖出1967.92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10点，位于南海中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20公里，即是在北纬17.8度、东经112.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在晚上8:30至9:30，天文台录得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7、54和5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76、67和75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多云，有狂风骤雨及几阵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日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又到星期五晚敏感时刻啊，呢、這个时间就是冷知识时间。 是不是有啲冷呢？ 冷知识 battle 比赛现在开始。直播室入面呢就有我莫莉啦，有问大人啦，电话入面都有 Kitty。 Hi, hello, 问 大人好， 问你好。你好啊，咁今日呢个冷知识呢，即係run run 啊，边个开始先呢？ 等我嚟啊，等 好 今日啊，我直头好似以前嗰啲儿童或者系叫中学常识问答比赛或者小学常识问答比赛咁。 系， 我系准备咗中英数题俾你哋嘅。 即系呢个小学常识问答比赛。 系咁，首先你拣。 知道我谂，我就系识答中文啊，英文、数学我都屎到黐。 咁就俾你答中文先啦。咁我哋中文字入面呢、就有部首呢回事㗎嘛，你哋有冇查字典先？ 有打倉結束成都要嘅。 係啦，咁樣好簡單嘅啫。我個問題就係、是、其實現行呢中文字啊，我先講繁體字啊、有幾個部首呢？ 邊個字啊？ 几个繁体字啊？ 有几多个部首啊？ 系啊，唔系繁字嘅部首 啊。系咯，我再问你，你讲边个字嘅部首？ 我哋 total 有几个部首啊？ 因为多数我哋查字典嘅时候咧，就会知道佢嘅部首之后，就揾个部首系属于第几页嘅。咁跟住咧，就先至再抄翻自己想揾个字噶嘛。 系啊。 咁我记得嗰个 index 即系个部首嗰版咧，佢密密麻麻。一部首都有由第一畫開始的嘛，好似係，即係一畫的部首、兩畫的部首、三畫的部首，跟住仲好像有難查字的一 part 咁樣嘅。 我真係有查過字典啊！ 我真係有查過字典。 我諗而家，我諗再後生啲啫，可能唔係冇嗰隻字典查噶啦，已經。 有嘅唔查啫，覺得電腦嗰度就 check 到曬， 打個字落去咯。 係 我估啊，我估有150个啦。 系好部首啫，你头先话一剔一横都当系， 一剔一横， 一剔一横，即系佢系 部首个火字啊、三点水啊咁样，讲紧 150个，你谂下 ，Kitty 做咩啊？你觉得太多定 系啊？太多 啊！我因为我记得系好长嘅，因为部首佢都有一画嘅部首、两画嘅部首、三画嘅部首，跟住 到十几啊、二十啊咁样， 都有十几画都有噶。 系嗱。因為咧，我唔係好識嘅關係啦。我 你話你淨係識中文嘅啫喎，如果我問中文，你都話唔好識，咁樣點啊？ 咁我冇諗過你問到幾多道部首噶嘛？我以為嗰啲就係話嗱，陳李張黃河咁啊，仲有啲咩嗰啲姓氏係咩即嗰啲嚟嘅啫嘛。我特登咧開翻一個咧電話咧，跟住之後個速成啊，個解碼，我真係望望佢好耐，頭先一直壓低個頭。我估有50个到啦， 50个 係啦。最后答案50个， 系 Kitty 咧最后答案， 佢150个 嘛，150个嘛， 好 系， 究竟系边个咧？ 我想问彭永仪，你知唔知姓彭嘅部首系咩啊？ 土咯， 系土啊，真系 土咯， 即系嗰阵时真系估啊， 系啊，土咯，一定唔会系三点水咯，因为嗰三点水喺另一边噶嘛，系咯， 另一边会唔会有一个部首嚟噶？ 有啲会咯，但我知道嗰个唔系。 喂，咁啊，崔杰彤咧，你 崔杰彤 个 崔字三字部咯， 系咯，哦，李敏嘅李字咪木字咯， 系嘛， 系啊， 因为都系植物啊嘛， 定系个李字其实系成个字都有啲系咁噶嘛，有啲系噶嘛，系咯， 啊，咁你哋都叫识部首呢样嘢啊， 系， 其实咧。而家咧個部首咧，根據我個少少資料搜集啊，就係有214个， 哇， 係啊，非常複雜。 原來 Kitty 成105个都仲係少噶， 係啊，個214个，咁佢呢個咧就係根據呢個明朝萬曆43年啊，即係大概係我哋而家叫做西歷嘅1615年嘅時候咧，即係有一本咧就叫《智慧》嘅，咁佢就始創咗嘅。咁當然有啲即係有啲字典啦，即係而家康熙字典咧都係承襲咗呢個嘅。即係呢一個214个部首嘅咁樣，咁咁當然好又有啲即係我諗咧，唔係話佢214个就是、全世界一定要用嘅，咁可能有啲人會簡化咁樣咯。 好啦，咁呢個就原來214个 啊，但係咁我想問埋喎，咁你覺得簡體字有幾多個咧？ 應該少啲啦，簡體字咁簡單。 我估减半啦，减一半应该差唔多，因为佢其实都有啲系用繁体嘅，只不过因为嗰啲繁体简单啲，所以佢就冇得再拣。 其实冇得拣系啊， 冇得再拣， 冇得拣系啊， 系啊。 但其实咧，佢简体字咧，成个字有啲系变咗形状喎，你都好似睇唔出佢，好似搵唔到佢部首咁嘅，即系我而家咁样谂。 我估，咁嗰啲系咪当成只字就系一个保守咧？ 嗰啲有机会噶，系啊，其实佢系分咧叫有即系佢分一类嘅，其实主保守同埋叫副型保守。 副型保守可唔可以讲下系咩咧？嗱， 即系譬如讲禁止嘅禁止啊，即系其实就士字部噶嘛。咁你成日睇到告示个士喺度啦，因为牧士啊嘛， 系啊， 系啦，即系如果你喺摆下边嘅时候咧，你咧就成个。主部首是看到的嘛、 哦、 但副型部首呢就是譬如说祖先的祖啦那、嗯、他那个士字已经化了的嘛、 嗯、 化了是变成左边的嘛、嗯啊、那么如果水字水字很容易讲啦譬如豆浆那样 是 不是那个底那么有个水字的但如果你说河流那他已经是副型部首了、 哦哦、算不算简单的来讲就是不明显的部首所以叫副部首 即系佢 transformer 嚟噶呢啲，所以佢 副型转咗个样 啫。系啦，咁但系我哋睇翻主部首先。 系好，我决定我嘅答案214个除翻二，我估120个到啦。 但系你自己讲话有啲唔甩得噶，不过佢化繁为简啫， 所以就110个，唔系110个到啦，差唔多。 哦，我估啊，咁我估。差不多150 个 啦，我都估 系 都系150 个啊嘛， 系头先估唔中啊嘛，系啊。 好啦，咁咧就根据咧呢一个咧，即系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教育部嘅和呢个国家语文字工具委员会，佢咧就发布咗咧一个汉字部首表， 嗯， 系啦，咁咧其实共分成咧主部首系201个。而呢个副型部首是100个， 哇咁都有咁多啊，仲 系啊，都仲有咁多，咁啲字都仲喺度啊嘛。 嗱，好啦，咁啊，第一 part round one 嘅时候，我同 Kitty 两个都答唔中，咁一首歌翻嚟啦，跟住就 Kitty 同我开题啦，睇下敏达又答唔答得中啊。 来自一位拥护十年终生的观众，难道只可当你最强后盾？不可胜却最后和偶像抱拥，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班喜欢我，谁敢再他奈何？成为你密友。人的戏码，难道深交暧昧动情分不清楚吗？还是得意的你暗地害怕？底牌一串在没人中怀你吗？唯有讲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若我走出你剧本，失去什么？你可想过？很想我继续崇拜你，像我俩的神寂寞，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半过，谁敢再叹奈何？成为你密友。 我人间都不太多，任你打赏我什么都有效果，以功补过，不敢祈求望能吻你，依国也愿能过我，真的不敢讲价太多，谈判中只敢逼你施舍这个，何必怨我不破，无人归之过，别怪就气绝都过，若再想消费我，尽快输点血液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咧即系礼拜五晚咧，我哋咧敏感时刻就会玩呢个冷知识嘅 battle 大赛嘅。温、大人头先就开咗个中文题俾我哋， 系 而家就到我同 Kitty 啦。Kitty， 你想你先定我先呢？ 我先啦，我呢度咧就系文化题啊。呢、這个文化咧同大家去旅行都好有关系噶、哦。你哋有冇去过俄罗斯咧？ 冇啊， 冇。 啊，唔系，我去过转机、 哦。哦，系系系。咁你有冇买手信啊？ 咪系嗰啲娃娃娃咯。 是啊，就是那些俄羅斯娃娃，我就沒有去過俄羅斯的，但是我呢有一次去到黑龍江，即是都很很 很近的啦， 很近的啦，是啦，咁都有即是手信呢都有呢些俄羅斯娃娃賣，又或者叫它做套娃啦，因為它一套呢咁樣一隻套住一隻的嘛，咁都叫它做套娃的。咁好啦，我想問一下你們知不知道原來俄羅斯娃娃它的第一身呢並不是來自俄羅斯的、哦。即原来这种的公仔呢最先是沿住第二个地方的。它只不过呢是加以改良了，但是它实在太好了，就变成一个很出名的手信。 是不是都是它附近的地方？ 是不是它附近的朋友？是不是曾经是苏联地方来的？ 应该就不是了。 嗯，即再远 一点的。是亚洲地方。 日本。 我觉得是中国、哦。 敏大人有一分。 吓、啊、真的、啊。 日本啊，冇错。原来呢这个俄罗斯娃娃呢是源自日本一个叫做七福神雕像的公仔的。 咁、哦、我可唔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会答中 啊？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爸呢就行船的。我小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日本的公仔，他们叫人形的嘛、有些譬如穿着件那些古装衫啊，日本那些 kimono 啊，很漂亮的那些，他就会买回来。咁跟住我好細個嘅時候就好鍾意玩一個即係呢啲套娃啦。咁、個套娃明明唔係俄羅斯嘅，係日本嘅。咁我曾經呢就好驚呢唔見最入面嗰粒啊，好似鼻屎咁樣㗎嘛。咁但我真係覺得好得意囉，咁所以就有呢個童年嘅印象啦、 哎呀好叻啊。咁所以其實呢問大人你細個得到嗰個套娃呢可能就係叫七福神雕像嚟㗎啦。即係佢呢你記唔記得嗰套嘢呢係咪每一個都同一個樣定係唔同樣㗎？ 同樣㗎。會 唔同樣㗎？佢呢個七福神雕像呢佢就係七個神咁樣，七福神嚟嘅。 我嗰個同樣嘅。 哦，你 可能解化咗，同埋可能真係唔記得咗啦 嚇。哦 ，OK， 嗱，咁佢咧就話嗰陣時咧，日本人啦，從呢個印度教啊、佛教、道教中咧，賜福咗七位神明嚟做成一套七個嘅七福神雕像。咁即係話打開咧就有福祿壽爺爺喺度嘅，咁啊一個笠住一個，一個笠住一個咁啦，咁啊非常好意頭嘅。咁後來咧，俄羅斯就發現咗即係呢一個咁得意嘅公仔啦。咁跟住咧就先至再发明佢哋自己嗰一套嘅套娃，咁咧佢哋本身呢个俄罗斯设计出嚟嗰套娃咧，都并唔系全部系女仔嚟嘅，即系我哋而家见到咧， 我识有男有女嘅， 系啦，原来最一开手嘅时候咧，佢哋原来系一个女仔套住一个男仔，跟住再套住一个女仔，然之后再细粒啲嗰个咧就是、一个 B B 嚟嘅。 哦，喂，咁早就咁 L G B T， 我唔系咁啊，我玩嗰个全部女仔嚟噶， 系。 啊，你都全部都 係啊， 我 之後進化啦，唔係唔係，即係簡化咗之後。 係啊， 係啊，係因為簡化咗，因為我之後喺黑龍江買嗰個咧，都係全部女仔嚟嘅。咁原來佢話一開頭都唔係嘅，都有男有女咁樣嘅。咁啊後來咧，慢慢演變就變成而家大家見到嗰、那個俄羅斯娃娃，即係兔娃啦，全部都係同一個公仔啦。咁、我有睇過，即係最近 N 字頭有台有套片咧。佢都有講到呢啲俄羅斯娃娃係點整噶，我覺得都幾得意喎！即係原來係好大個工序，即係佢好大個工廠咧。每個人就真係即係分工合作。譬如我係淨係負責刮嗰個公仔嘅形狀嗰嚿木嘅，咁、我就淨係負責嗰個嘅嗰、那個流程啦。 其他就唔做噶啦，真係。 系啦，佢唔掂第二样嘢噶啦，即系 division of labor 嚟嘅，佢系跟住另外一啲人咧，即系专系帮佢油一浸油嘅咧，就专系帮佢油油啦，跟住专系帮佢上画花嘅就专系画花啦，咁样即系都花好多工序去到整，即系花好多人力去到整嘅，咁所以如果真系好靓嗰啲咧，我谂都真系几贵嘅。 好啦，咁啊 ，Kitty 开完题啦，到我啦。 系啊，敏达人一分啊， 敏达人一分，系暂时就我同 Kitty 都冇分。 啊 ，Kitty 都 算俾分 啦。系咪你使唔使最近答案嗰个人咯？我有半分噶嘛。 好，俾一分佢，俾一分佢。好， 我有半分。 系敏达人送分俾你。系， 但我嗰个好难噶。 系，好啦，咁啊，跟住到我咯。咁我今日咧就想问汽水题。即係大家都成日聽到嗰個嘅汽水公司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嘅就話，原來咧即係呢個聖誕老人係因為佢嘅廣告先至會有啦，以前係冇聖誕老人呢一樣嘢噶嘛。咁而大家都知道嘅就係、其實佢咧就係呢個1886年嘅時候創立啦，就係、是、一個藥劑師，因為原本其實係諗住係醫病而創立咗汽水呢一樣嘢噶嘛， 醫咳啊嘛就 係啦，醫咳噶嘛。咁好啦，我想問一下你哋啦，咁咧即係醫咳就醫下醫下，點知大家就開始就。当咗平时我哋攞嚟饮噶啦，但系最开头想问一下啦，佢系以乜嘢嘅名号，即系主打啲乜嘢喺药房嗰度售卖嘅？即系唔系反而攞嚟话俾你听，标榜系医咳噶，佢系以乜嘢嘢嘅形式话俾大家听，就攞出嚟卖咧喺药房啊？当时 即系佢唔系以药， 即系唔系佢以前喺药房卖，即系未系汽水，我哋平时喺便利店买到嘅时候，佢药房卖啦。咁但系头先问大人都讲啦，就系话喂，一开头嘅时候医咳噶嘛，但系佢喺药房入面买嘅时候，唔系标榜自己佢能够医咳咁样噶，佢以另一样嘢去标榜，去攞出去药房度卖噶，知唔知系以啲乜嘢？ 标榜啊， 系啦，标榜啲乜嘢，即系唔系医咳啊， 即系唔系壮阳啊呢啲， 系啦啦，唔系头痛啊咁样嘅，咁系啲咩咧？ 但系咪都系药用噶？ 系啦，因为佢药房嘅都系药用嘅，咁系啲乜嘢咧？即系唔系医咳嗱，俾埋 tips 啦，唔系壮阳， 系有另外一个功效， 系啦，亦都唔系话头晕咁样嘅，咁系以啲乜嘢去标榜喺药房卖咧？ 我估， 好好， 我估佢系嗰啲肠胃药， 错。叮叮， 我想估，我想估，不如你懒醒啲，即系唔系肠胃药， 唔系肠胃药， 喂，唔系肠胃已经好多噶咯，肠已经一扎咯，胃又一扎噶咯。 嗱，俾个 tips 你哋啦，不如，呢个 tips 之后，不如我就一个新闻， 冇啦，清热气个鬼佬冇咁， 一个 人我唔系鬼佬， 一个新闻之后我就话俾你听系咩？嗱，个 tips 就系咧，我同敏大人即系喺一种状态之下就会饮 热气咯。 唔系，好啦，你大家再谂下， 系噶嘛？ 一个状态之下就会饮噶啦，究竟系啲乜嘢咧？一个新闻之后话俾大家听。买乜到底有乜嘢需要？应该等你帮阿妈爸爸拯救地球。放刀放盘放手放心，你交都俾我，等我帮你手。如果未退休，用青春收购转流，一起做佢公共牛。 反正都冇得你跑。1, 2, 3, 4, 5, 6, 7, 8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因应疫情援引紧急法，将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在明年九月五号举行，并撤销今年九月六号换届选举的公告，选举程序终结。至于立法会未来一年出现的真空期，他已经向中央政府呈交紧急报告。国务院回复表示，支持推迟立法会选举一年的决定。如何处理立法机关空缺问题，中央将会依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林郑月娥形容押后选举是非常艰难的决定，但因应疫情，强调有关决定是必须，没有政治考虑。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特区政府押后立法会选举一年，目前未知人大常委会如何处理香港立法会真空期的问题。人大常委会将会在下个月开会，已经公布的议程暂时未有涉及香港，不排除之后会增加。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话，政府决定延后选举是合情、合理、合法。大律师公会副主席叶巧琪认为，基本法已经列明立法会的任期，质疑政府为求达到延后选举的目的，提请人大常委会作决定。天文台在晚上8:40发出三号强风信号，并取消强烈季候风信号，预料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北部的季风低压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按照预测路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晚至到明日同香港保持500公里或者以上的距离，随后逐渐远离本港。预料本地风势不会显著增强，受外围雨带影响，本港普遍吹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国务院港澳办表示，应香港特区政府请求，中央政府决定派遣内地检测人员前往香港，协助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帮助香港加快建设临时隔离及治疗中心，要尽快控制疫情。港澳办强调，中央高度关注香港的新一轮新型肺炎疫情，将会根据特区抗击疫情需求，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和援助，切实保护香港居民生命安全和健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156点，跌1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36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瑞士法郎0.911，加元1.343，人民币6.976。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5.47美元，卖出1,966.57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10点，位于南海中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20公里，即是在北纬17.8度、东经112.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

之前報紙有出過的都多的，好像話最近是有，不知道是咪開始有 翻咁， 好像是我印象中呢、這個要再研究啊。 即係咪沙地阿拉伯國家啦？ 唔係， 又唔係啊？ 唔係。你啱嘅，從嗰啲方向諗啦。 印尼 唔係。 你 讲 头先问南古伊朗啊， 系 啦， 阿富汗嗰啲啊， 唔系， 系啦，佢话唔系沙地阿拉伯， 你 话 循住呢啲，你话循住呢边谂嘅， 系啦，循住呢边谂，嗱，即系唔系循住嗰个方向谂啊，意思，即系唔系嗰个区域谂啊，意思系，系啦， 咁系循住边边啊？ 嗱，你哋讲嗰啲地方，你哋讲嗰啲地方，佢哋嘅习惯或者佢哋嘅文化， 佢有几人口噶，大唔大噶？ 一个大，一个就 OK 大。 印度 系咯， 唔系 啊，印度都好大， 印度有噶啦。 我其实都想象唔到咩地方。 好，开股啦，好唔好？ 好， 我知道我知 道。不如我开股一个，你估埋第二个。 买 P 字头嗰啲咧，就唔好啦，买 C 字头嗰啲。 咁又应该，我觉得唔关事嘅。其中一个系古巴。 哦， 系啦，即系比较封闭啲嘅国家。 哦， 好啦，咁我讲完封闭啲嘅国家，你哋可以谂埋另一个啦。 我知啊，北韩啦，一定系北韩啦，仲唔系北韩？ 好激动啊！ 好激动啊！ 系 Kitty 有多一分 啊！好犀利啊！ 好，暂时 Kitty 有两分。哇，我仲有一啲关于汽水嘅，你想唔想继续玩？ 好啊，听啊， 好， 好好 好。咁啊，等我揾下先。 咁我下次先中英数啊。 系好啦，原来唔只系我哋地球噶。咁跟住咧，好想問一下啦，呢、這個汽水除咗地球以外，有個地方都可以飲嘅、 太空站？ 太空啦、啊，就 係、是。好低能！我發現我原來好唔識問問題啊，應該咁講。 第時你啲男朋友去滾你點算啊？你咁唔識問題？ 係啊，我成日會好直接講啊，你係咪滾？ 即刻答。唔係，呢個係最直接 的。係嗱，原來咧佢都有講嘅話，原來太空人咧第一次啊上到太空嘅時候飲嘅嘢唔係飲水喎、啊，係飲呢一個汽水。 唔奇啊， 但我唔知點解喎，點解咧？ 因為我有啲朋友係唔飲西人咧，唔係咁中意飲水噶嘛。 係。 即係佢，我哋有時去旅行咧，啲導遊咁啊，佢哋入邊冇水煲㗎，你知佢哋唔飲水，一係飲咖啡，一係就飲呢只汽水㗎啦咁樣。 係，但係因為我成日以為咧你上到去嘅時候就唔好飲咁多高糖嘅嘢啦，即係飲翻啲健康啲，所以飲水啦，即係我以為係咁咯。原來唔係 嘅 喎。 佢哋真係要 keep 翻佢哋本來售賣嘅呢只汽水嘅原意啊嘛，飲完之後醒啲㗎嘛，佢哋覺得提神啊嘛。 係，咁好啦，咁啊跟住我就啱啱已經講埋呢個遊戲啦。即係汽水嘅冷知識，跟住之後倒翻敏大人啦。 好啊，跟住咧，我係數學題啦。其實咧，你哋知唔知道我哋用緊呢啲數目紙咧，係邊個國家嘅咧？有得你叫噶啦，我哋平時啊， 上哦阿拉伯數目紙 係啦，阿拉伯數目紙啦。但係其實咧，就好似咧兩個系統喺度增重咁樣嘅，即係我哋電腦咧都會有蘋果機同 PC 機啦。咁啊，曾經喺歷史度一度咧，呢個阿拉伯數目字咧同埋羅馬數目字啊，係互相增重嘅。 哦， 有啲人咧就即係有啲數學家咧，即係譬如羅馬嗰邊咧就我唔會用阿拉伯數目字嘅咁樣。咁但係佢哋咧又冇個零字喎，佢冇個零嘅數目咧，咁所以佢有啲數啊計唔到嘅。咁後屘咧久而久之咧就輸咗嘅。咁咧就咁啊，所以就大家因為計算方便咧，用咗阿拉伯數目字。咁但係我哋今日咧就我哋懷舊下啦，我哋錯強扶弱啦。 好， 我想問一啲關於羅馬數目字嘅嘢啦。 哦， 其實問羅馬數目字咧就等同於咧。佢阿敏大问我中国嗰啲数目字点写咧？即系而家我哋有阵时买菜咪仍然有个圆形 字啊，个六字系姓六嗰个六噶嘛？ 嗰啲已经算好啦，起码我哋都睇得明啊。有啲咧以前都教过圆形， 嗰啲买餸嗰啲啊，嗰啲识唔识睇？ 系啊，嗰啲真系唔识睇噶。 嗰啲唔识睇，嗰啲我真系唔识咩数目。 系 Kitty， 你成日去买餸，你识唔识睇？ 好啦，咁 我识 咯。我哋而家冇呢啲噶啦，唔使睇嗰啲噶啦。嗰啲系买咸蛋嘅时候，以前我阿妈个年代先睇嘅啫。好啦，咁好简单，我想问下你。你知唔知道一字喺羅馬數目字係等於我哋嘅咩英文字咧？不如簡單啫，係 I 啦， 係 I 啦， 係 I。 我以為冇理由，不如冇問呢啲。好五啊，五啊 ，V 啊，好叻喎！嗱，每人一分啊， 耶！ 好啦，跟住十， 多謝敏大人送我一分。 十咧 ，X 系 X 系 好 ，Kitty 有一分啊， 系 好啦，跟住難少少噶啦，五十。 50系一 个 英文 字 母嚟噶。 系啊，我以为 VX 添。如果 VX 唔系 十五啊， 系啦 ，VX 系系咯 ，VX 系十减五啊，喂，我唔知喎，我唔知有冇 VX 呢回事喎。 五十系咩啊？ 系啊，五十系咩啊？ W 有冇啊？我唔知喎。 唔系，定系五个 X 唔系五个 V 啊？唔系，系一个单嘅，系一个单字。我用 VVVVV 咁啊 ，V 系。 五十咧，或者 XXXXX 啊嘛，系 不如咁样问大人，俾首歌嘅时间我，翻嚟之后再答你。 Baby, don't fall under pressure. Focus in 哪里我都能 follow. 天是谁的火焰 ？I'ma spark it for ya. 我们一起舞动，摇摆手刹。Now we dance in euphoria. To the right. Drop it low, can you do it on the floor, girl? Take control, girl, I know you see the goal, yeah.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I like it when you 不需要准备就能感受热力 Roll the dice now, don't second guess it. 给我这个夜晚你不能忘却不要停歇 get it, get it, get it. When you drop a low, can you do it on the floor, girl? Take control, girl, I know you see the goal, yeah.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I like it when you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Yeah.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一首歌时间翻嚟啦，问大人就问我哋数学题， 系而家罗马数目字啦，你哋就每人攞到一分啦。 嗯， 好啦，到底五十啊？即系如果用翻一个我哋而家常用嘅英文字去代替咧，咁系一个咩英文单字呢？ 嗯 ，U 字 ，no， 二 set， 我哋全部逐个数， 系啦 ，Kitty， 我哋数晒廿三个去。 阿Kitty， 阿撞下啦， 系 G，O， 唔 系 ，A， 你讲咩啊 ？S 佢话 S， 唔系，呢个真系比较少用嘅，少见到啲 吓，即系连英文字母都少见啲噶。 不是，我講話有時你會在人的名錶上面呢，他們懶是不用阿拉伯數目字的，用羅馬數目字的，你都會見到的嘛，即是1 2 3 4 5 6 7 8 9 10你都見到曬的嘛，但是這個50真的比較少一點，沒理由 50， 是的，去到這麼大已經不 懂了，是的，R 啊，沒理由 的，不過我開股了， 好 L真的少一點見到， 是 的，好了，跟著100， 哇，仲有啊！ 一百好简单嘅就，你谂下，即系同啲英文系有关系嘅，同英文字系有关。 H 点解你咁谂咧？ 系咯 ，hundred 啊嘛 ，hundred 嗰个但系如果100年你会点讲咧？ 我估系 M。 唔好問我點解，但我覺得係 M。 M 又係一個數字嚟嘅，但你講多咗啦，你諗多咗啦， 諗多咗，諗多咗啦。 嗱，一百年你會點講咧？英文？ 一百年 hundred years 啦。唔係，你仲可以用一個英文字嘅。 哦，嗰、那個係咪？ 嗱，即如果你十年你叫 decades 噶 decade 啦嘛，一百年你会讲乜嘢？ 哇，咁深噶，你英文学到 century 系啦，咁咪 C 字咯 ，C 字， 唉、哦、，C 字咯 ，centuries 都唔系好深啫，好多咩咩广场啊嗰啲咁样， 系 好啦，五百啊， 五百， 我想话 同英文有冇关噶？ 咁多英文， 我谂系有啲关嘅，不过我唔识， 系咯，佢用晒噶咯啲英文字母再咁 ，K 啊。 唔系 M 啊， 你又系谂多咗啦 M。我不如先开估 M 系乜嘢？ 好啊好啊好啊 ，M 系一千 啊 ，millennium 啊嘛，你 century 系一百 millennium 千啊嘛， 啊， 系啊， 咁就反而五字嗰啲唔 系 好同佢唔 系 好熟咯， 五十 啊五百，五百就唔识我唔知。通常每个乜五百年庆祝一次噶嘛，一千年咁样庆祝噶嘛， 或者一百年噶嘛， 系啊。咁但系今日之后，你就永远记得系 C 同埋 M 啦 ，centuries 同 millennium 啦。 系， 好啦，咁不如开股咧， 好， 好，咁跟住就系 D 啊 ，D for dog 系， 嗯 ，D for dog 啊， 系， 就 系 五千 啊，系啊，嗱，咁好，头先学完嘢咯，今日莫莉 系， 咁如果2000年咧？咁、那个罗马数字系乜嘢？ 哇， 好简单嘅咋，罗马就我意思咧，就会系将我头先教过你哋嗰啲 I 啊 V 啊 X 啊 L 啊 C 啊 D 啊 M 啊摆埋一齐， 因为我英文 哦， 因为我英文比较肤浅啊， 呢个唔系英文嚟噶， 这个神啊，嗰啲 咧，呢个系已经系嗱，你要当佢系一即系点讲啊，代数咁样 啊。 我头先我讲咗一千年叫乜嘢？ D 啊嘛， 唔系啊， 唔系 M 啊嘛 ，M 啊嘛，咁两千年系咩啊 ？MM 噶嘛， 就系 MM 咯。 有乜理由？头先我以为五十嘅时候就呢个 XXXXX 咁样五个 X， 佢又唔系，二千反而就两个 M。 唔系，即系佢唔会俾同一个数目字出现五次嘅，佢就会变咗一个 L 啦嘛。即系如果 XXXXX 嘅就变咗 L 啦嘛。 哦， 好啦，咁2020年咧，嗱你又咁样，你当系即系你当一契契先，头先就系两当系呢一个代数。咁先，嗱、咁你頭先兩個千年啊嘛，兩個千年就 MM 啦嘛， 係。 咁如果係2020嘅，咁你又拆散佢。 我覺得係20/20咯，二十即係咩啊？嘢叫咩啊 ？Kitty， 我已經唔記得啦個 number。 佢又唔係20/20，你冇咁拆佢，你佢應該係兩個千同埋兩個十。 哦， 你明唔明啊？ 哦，即係應該係2000+20， 係啦， 就 MM 乜乜咁樣。 係 MM 乜乜。差不多的了，它是什么呢？ 交给你的 Kitty， 我估中了 MM 两个字。 MM 是2000啊嘛。 二十是什么？我忘记了，二十是什么？ 那你 十是 X 嘛。 是啦，那 MMXX 啊。是 啦，就是 MMXX 啦，好厉害啊。如果我们呢是几千年前的罗马人呢，不是几千年，不用几千年前。是啊，这个十四世纪就几，这个十四世纪就是六七八年前呢，我们我哋去街市買餸就抵啲 啊！即係如果咧，我哋突然間有個時光機咧，翻翻去以前咧，其實我哋都生活唔到。 係你冇諗住，你冇諗住以前，你話誒、哎、我係未來人，翻去一定掂啊！你叫佢買鹹蛋，跟住你問我鹹蛋， 企喺度望住鹹蛋，即係幾錢 ？S S 即係幾錢？ 係啦，即係如果入到去，即係翻到去問，我想問鹹蛋幾錢啊？你自己睇啦，唔識字啊，跟住我就企喺度唔識。 即係嗱，譬如。有啲就複雜啲嘅，即係譬如佢係 M C M X I I 咁樣， 係 咁你知唔知係乜嘢？ 嗱 ，M 頭先就即係一千啦 ，C 頭先就講一百啦 ，I 係 X I I 啊 X 添啊，仲有 M C M， 我哋都知係個品牌啦，但係 X I I 係乜嘢？ 二千一百 X 啊 X I I， 你計咗 X I I 先。 XII 十二咯， 系啦，十二啦，总之系十二啦。好啦，咁你就谂下咯。MCM 除咗一个袋之外，仲会可以系乜嘢？ 哦 ，MCM 啊， 系啊， 我以为 MCXII 啊 ，M 即系二冇理由啊，2112，唔系二千， 呢个系有少少复杂嘅， 系咯。 嗱 ，M 系代表乜嘢？ 千啊嘛， 头先 MM 就即系两个千啊嘛， 一千 系啊系啦， 一千一百。 好啦，咁你就谂住一个 M。 然後呢、另外那樣嘢一個 M 已經有一千了喎，係咪啊？係。咁咧，咁 CM 係乜嘢啊？嗱，頭先講咗 C 啊，就係一百啊嘛。係 啊。 咁但係佢哋就係咁噶嘛。如果喺之前嘅就係減，之後就加噶嘛。你明唔明㗎呢、這個？即係所以 XII 咧就即係十加一加一啊嘛。 嗯嗯嗯。 後邊嘅加嘛。 嗯、 但係 CM 咧就係即係話咧 M 如果係一千。但是他就會要減回 C 咁、就是 CM 啦，所以、所以他輸咗俾我阿拉伯數目字就係咁解，你明唔明啊？ 因為太複雜啦。 我知啦，咁 MCM 除咗係個袋之外，就仲係1900。 係啦，1912咯。 哇！ 所以你明點解佢後尾真係即係呢一個體制嘅數目字係輸咗俾阿拉伯數目字咯？ 好彩我哋係用阿拉伯數目字。 哇！同埋咧，我想講一樣嘢啊，我記得咧之前曾經問大人有問過我哋咧，如果有呢個嘅時光機或者去將來或者現在呢，我決定就算有多我都不去任何地方了，我留在現在這裡算數了。 因為紅蛋看不到價錢。 刹那，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 极的留住我吧。 早已不像我 在这里提提大家啦，我们节目时间都是去到11点钟，11点钟之后的联播节目呢，今晚是师兄祠堂。 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 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啊！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凌晨嘅1点钟，时间差唔多啦，去到晚上嘅11点，我哋敏感时刻，听晚再见啦，拜拜。